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现在北半球正在走向冬天，而澳大利亚呢，则是进入了春天。本来应该是水草丰美的时刻，可是澳大利亚仍在继续与干旱做斗争。澳大利亚的降水量已经连续2年创历史新低，该国农业、野生动植物的生活都遭遇了重大影响。节目中我们将联系澳大利亚媒体记者，了解相关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还要聚焦上海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来认识本届进博会最大的一台展品，它叫什么？来自哪里呢？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这两年，澳大利亚东部内陆地区一直深受旱灾的影响。澳大利亚气象局在11月2号发布消息称，包括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在内的大片土地已经持续近2年经历了严重的干旱，这给澳大利亚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也更是危及了当地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虽说旱灾还没有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但是严重的干旱造成的农作物减产、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已经切实反映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好，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澳大利亚堪培拉首都双语电台的记者叶音，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现在这个季节呀，真是澳大利亚的春季。中国有一句古话呢，叫做春雨贵如油，尤其是对于堪培拉来讲，今年的春雨尤为珍贵。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10月份，本来呢应该是堪培拉最湿润的一个月，可是堪培拉整个10月份的降雨量呢就只有14.2毫米，还没有达到历史平均水平的1/4。而且呢就是这个14.2毫米当中，有3.4毫米的降雨量呢都是在10月20号这一天一场雷暴雨在短短的7分钟时间内所带来的。那可以说堪培拉是相当干旱的。早在10年前，那气象局呢就开始对堪培拉机场进行降雨量的测试。根据这个记录呢，今年的10月份是堪培拉自有记录以来同期降水量第二低的一个月份。那我们知道呢，今年对于整个澳洲来说都是非常干旱的一年，堪培拉也不例外。持续的干旱也让我们附近的这个水库的储水量啊不断的下降。据了解啊，现在这个水库啊只有65%的蓄水了，也是近5年来最低的一个水平。那么今年这种严重的干旱天气呢，也是对农业生产、农作物都产生了大量的影响。农业研究所也警告称，今年的蔬菜啊、肉类啊，包括一些加工食品的商品的价格呢，都会飙升。而且之前我们也有报道称，那因为干旱，越来越多的袋鼠在丛林当中没有办法觅食，所以他们也是成群结队的前往附近的农场啊，包括是甚至是居民的家中后院呢去寻找食物，对于当地居民的生活也造成了影响。那政府呢也不得不放宽限制，允许当地的农民去捕杀更多的袋鼠。不过今年的这种干旱状况，那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都已经提出了经济上的援助。而对于堪培拉来讲，尽管降水量减少，那干旱的情况也是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但是供水厂呢还是宣布堪培拉的市民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都不会受到这个用水的限制。但同时呢，他们也提醒市民，在这种干旱缺水的情况下，希望大家不要浪费水资源。 好，刚才是澳大利亚堪培拉首都双语台记者叶音就堪培拉的干旱现状与我们所做的连线。 截止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应对干旱提供的资金已经近7亿澳元。不过有分析认为，政府的援助呢只能是杯水车薪，因为干旱的背后是澳大利亚长期存在的缺水问题。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委员会在今年的11月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证据表明澳大利亚频频出现的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变化有关。在气候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激增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澳大利亚的饮用水储备呢，也可能会在10年内告急。届时，不光是农牧业，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都会遭遇严峻考验。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将视线转向上海，我们来聚焦正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本届进博会共有12个主宾国，德国就是其中之一。在进博会上，德国国家馆以遇见德国为主题，展示了一系列最新的具有创新性的德国优质产品。现在中国已经连续2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这次进口博览会的德国馆里，人们可以看到德国引以为豪的无人驾驶叉车、金牛座龙门喜、现场模拟德国工业 4.0 生产流程等等。而本届世博会的最大展品就是来自德国的金牛座龙门喜。听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迷惑，什么是金牛座龙门喜让德国人为之自豪呢？金牛座龙门喜来自德国的瓦德里希堡公司，而这个拗口的名字很多人从未听说过。跟那些代表德国制造鼎鼎有名的工业巨头来讲呢，德国还有很多各具特色的精微小企业，像这个瓦西里科宝公司便是其中之一。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们就为了适应大型基建的加工要求，制造了全球第一台龙门式的导轨磨床，然后逐渐成为了导轨磨床这个领域的龙头企业。为了参加本届世博会，他们拿出了自己最高科技的宝贝，一台长20米、宽10米、高8米、占地面积200平米、重达200吨的铣床。而要运送这个庞然大物到上海，需要把它先拆分成29个箱子来包装，因为体型庞大，这也是他首次漂洋过海走出德国。这台龙门喜可以加工各种复杂零件，在航空航天、汽车行业都可以运作。它的精度非常高，国外同类产品的精度大约是8微米，而它可以达到4微米，从效率来讲也能够提高3倍。好了，下面我们就要随记者一块儿来探访生产出德国金牛座龙门喜的瓦德里希科宝公司总部。 德国瓦德里希科宝公司的厂区坐落在德国南部的科宝小镇。公司销售总经理福尔克·赫科纳向记者介绍，公司成立已近100年，并于1959年开始生产铣床。到1970年，他们生产的铣床就已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如今的金牛座龙门铣是他们在2015年首次推出的产品。 The Taurus machine is the first standardization machine or standardized machine from Waldrich Coburg. And in this machine we bring all the experience from our project business together. By the standardization we are able to build the machines in small series. 福尔克告诉记者，生产一台金牛座龙门铣需要6到8个月的时间。而金牛座龙门铣的高精准度是凭借无接触零磨损的静压导轨等技术达到的。福尔克介绍，金牛座龙门铣可以加工制作所有需要高铣削性能和高精准度的工件，应用的行业也很广泛，可以帮助生产企业节约大量的生产时间和成本。而在谈到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时，福尔克表示，本次进博会则给金牛座龙门铣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展示机会。 And for us, the CIIE is the perfect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 machine to a wide audience in a very short time. 好，刚才给您介绍的是生产德国制造引以为豪的金牛座龙门喜。这台金牛座龙门喜以庞大著称，它是首次走出德国，因为拆了29个箱子呢，这次来到中国展出也是非常不容易，成为这次进博会的最大展品。龙门喜可以加工各种复杂的零配件，也展示了德国制造的精微工艺。那么这次在进博会德国馆中呢，人们可以看到无人驾驶叉车，还可以在现场看到模拟工业 4.0 生产流程的德国通快等等。这些企业虽然说名声并不那么大，但是呢，却在各自的行业中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数字显示，在全球有2700多家这样并不为普通消费者所认识的所谓隐形冠军企业，而德国企业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可以说，这些中小企业才是德国工业发展的基石。好，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在这次的上海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韩国呢也派出了多个企业参展。除了人们熟知的韩国家电高科技产品之外，这次韩国也派出了不少食品企业前来参展，展示韩式食品的独特魅力。像韩国的泡菜、辣椒酱都很受欢迎。11月4号，韩国首都首尔5000多位民众呢共聚一个广场上来现场腌制泡菜，他们一共腌了165吨泡菜。好，一块去看一看。 韩国代表性饮食文化粤东泡菜文化于2013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泡菜也成为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本次文化节主办方首尔市计划将165吨泡菜全部赠送给因高涨物价而艰难过冬的贫困家庭。除了腌制泡菜的分享泡菜活动外，文化节还将通过举办泡菜烹饪大赛、开设泡菜博物馆等活动，介绍泡菜发展历史、各地特色泡菜和泡菜料理方法等。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在韩国首尔一个广场上，为了庆祝冬天来临，人们开始腌制泡菜。泡菜是韩式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在现实的生活中呢，可能手腌泡菜的只有奶奶、爷爷、大爷、大妈了。年轻一代工作节奏紧张，是没空去腌泡菜的。也正因为如此呢，韩国举行这类的手工腌制泡菜活动，也是希望将这个传统的美食习俗能够延续到后代，为年轻人所了解、所重视，也来亲手腌一腌泡菜，学会妈妈的手艺。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韩国的泡菜进口量呢，高达出口量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眼下在韩国很多泡菜呀，并非是韩国生产，而是从国外进口的。那么，从哪儿进口的最多呢？99%来自中国。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国泡菜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价格，物美价廉，所以跟韩国泡菜一比呢，价格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据韩国农水产品流通公社称，以2016年为准的话，韩国泡菜价格每公斤大约是3.36美元，而进口的中国泡菜每公斤还不到1美元。不过，另外一种韩国传统食品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来自韩国的辣椒酱。它和中国的传统辣酱的风味、口感完全不同。韩国人日常生活里是离不开韩式辣椒酱的，而眼下呢，在中国有很多朋友也开始愿意尝试一种和中国辣酱口感不同的韩式辣酱的独特风味。近年来，韩国对华出口在辣椒酱上出现了不少的上涨。这次的上海进口博览会上，韩国辣椒酱也十分的受欢迎。下面我们就一块儿走进韩国传统手工制辣椒酱的一些工坊，来看看他们的辣椒酱制作工艺有何特色。 韩国全罗北道的辣椒酱之乡淳昌郡，全郡人口仅仅有3万多人，但是生产了韩国近40%的辣椒酱。淳昌所在的全罗道地区水质优良，土壤酸碱度适宜，为辣椒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出产的辣椒个头大，颜色鲜红，每100克干辣椒中辣椒素含量为200毫克左右，十分适合制作辣椒酱。 那这个村子呢，是韩国有名的辣椒酱民俗村，这里聚集了韩国顶级的辣椒酱手工制作的这个匠人，而且家家户户呢也都保留着手工制作辣椒酱的传统。那这缸酱呢，就是用今年新收获的辣椒制成的酱，刚刚走近我就可以闻到这个扑鼻的酱香味儿。 韩国辣椒酱的酿制工艺有着数百年的历史，一位手工酱房的匠人介绍说，传统的纯昌辣椒酱要用到大豆制成的酱饼、辣椒粉、糯米粉或大麦粉、盐以及麦芽等。制作时，在熬好的糯米麦芽汤水中，按照1:5:3的比例，依次加入酱饼粉、辣椒粉、盐和其他原料，并搅拌均匀。储藏时则需要用手一点点的挤压放入酱缸中，这样可以保证酱中没有结块。做好的酱经过一个冬天的发酵，来年就可以食用了。纯昌地区年平均温度为12摄氏度，一年中有70天左右都是雾天，更有利于辣椒酱的发酵。 이지역의바람온도습도햇빛물또이여자들의손까지다삶이다맞아떨어져야우리이순창고추장이아주맛있는고추장이나와요。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韩国企业在辣椒酱制作工艺和产品种类上也在不断创新，通过控制酱中菌类数量、减少发酵时产生的酒精含量等技术改良。现在市面上还出现了低菌辣椒酱、含盐量降低10%的低盐辣椒酱、牛肉辣椒酱等新品种。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联合国日前发布了2018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这部报告呢是联合国每年的重磅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全球要实现能源保障。报告提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特殊处境的国家，必须面对的艰巨挑战就是确保能源保障和扩大能够担负起电力的机会，这才是发展之根本。报告还特别指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的份额特别的低，而在发达国家，像普通家庭可能都非常了解可再生能源技术，甚至可以来直接使用可再生能源技术。而困扰着发展中国家使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一个根本呢，便是缺乏资金的支持。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联合国亭台记者黄丽玲为大家解读这份报告。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今天发布了其年度旗舰报告《2018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根据这份报告，科技的进步一如既往正在大力推动世界的发展。例如，可再生能源技术和高效储能系统已经在加强环境的可持续性，使各国能够超越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去促进可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报告不无警惕地指出，许多前沿科技对于发展来说仍然是一柄双刃剑。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官员郑凯威举例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就带来了中等技能工作机会的丧失。 一般来说是这个所谓的中等技能的这个工作呢会最受影响。那在很多的产业都会有所谓的中等技能的工作。那什么叫做中等技能的工作呢？这些工作呢一般这是有一系列的例行程序要跟的。你不需要创造力，也不需要经常应对什么特殊的情况。最普遍的例子就是说工厂在工厂这组装这个零件的工人，研究人会称这种叫中等技能的工作。预计呢是在跟着这20-30年也是会最受影响的一些工作。过去几十年这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的我们看到这有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这是现在工作人要不然就是做很高等技能的工作的，或者是医生啊、律师啊，或者计算机工程的这些科学家啊，